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美伴。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 各位好，这里是周末愉快版本的节奏驾到，你愉快吗？听到了我们的音乐之后，是不是超开心呢？在这样的一个周六的中午，顶得到你的大太阳，感受一下这样的音乐中的一些小热情跟大热情当中的一种交织啊。话说今天其实气温真的不低啊，虽然说已经出伏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天气当中滚烫的是我们对于音乐的这样的一份渴望。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Lane， 他给我们的一首 The Whims of Fate， 继续来听 Incognito 带给我们的1975，让我们重返一下这样的一种复古的听觉空间。第一个小时节奏驾到，我们的持放音乐 Easy Listening 开始咯。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1975，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在1975年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复古的情怀吗？当然，很多人是想象不到的，那是因为自己都是00后，对不对？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小伙伴了。12:09，继续来听 All Good in the Hood， 来自于 Jamiroquai。我们今天呢是8月21号啊，8月21号还是一个 Big Day。作为什么的一个 Big Day 呢？话说关于吃这件事情啊。民以食为天嘛，是吧？除了呢在每个周末我们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做个完美的早午餐或者午餐之后，我们可以来去回想一下嘛，1992年的8月21号，对，1992年的8月21号，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跟吃有关，你们可以先猜一猜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们会用音乐公布答案的。Hey, you can't do without something you can't do without. That's the pain you tasted when you started walking out. Ooh, matcha matcha, it's a hard game. When lovers war and war will never be the answer. I feel that rage again. 我们提到呢1992年的8月21号1992年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啊、关于吃的一个事情，而且是提示一下和面有关系，大家伙儿爱吃面的话可以来此时此刻打上公屏应该没什么希望了哈，但是的话总是可以自己点个头之类的，虽然说我可能看不太见，但是我们可以用心灵感应得到你正在点头呢。1992年的8月21号啊，关于快餐面、速食面、方便面这样一个领域当中，那就是我们大家伙都知道的这个红烧牛肉面，第一碗红烧牛肉面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面，很有意思啊。其实呢，快餐面、速食面、方便面原本是起源于日本的，但是呢，无论是销量也好，还是后来这种口味的多样化也好，还是我们中国的各种品牌发扬光大了，所以现在这样一首作品来自于 480East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Noodle Soup， 汤面，来一碗汤面吧，红烧牛肉面还是那个味。这样一碗红烧牛肉面您还喜欢吗？就是这个味喽，继续来一杯阿玛利加诺配合红烧牛肉面，这个味道啊，听吧。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木海江斯坦给我们的 Phantom。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感受来自于 Full Play Magic Carpet Ride。如果有一个魔毯，你会搭载它去哪里呢？飞向更远的远方。还是高处更高一点 ，high and higher，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而稍后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 easy listening 这样的一种轻松的小音乐节奏，清脆的小军鼓，再加上轻轻的吟唱。

Talking Loud 来自于 End Cup Night，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我是 Mr. 长长小航。哎，大声说什么呢？大声说今天天可真好啊，难得能够在周末有机会出去玩耍一下了，是不是？因为呢，前几个星期基本上一到上周末，哎，就会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汛情，我们都会提出一些安全隐患的注意事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让自己稍稍的多一种机会去来到公园郊区感受一下生活之美了。 Cassiopeia 带给我们的一首 Asayaki，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作品 Wonder Quest， 两首音乐同步放送，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音乐作品来自于 Jazz Tronic 带给我们的 From the Picture 啊，从画中来。我们在音乐当中可以能够听到的是一幅一幅的画面，在音乐里边去展开一下对于生活中的一些个值得纪念的画面的想象。他们呢 Jazz Tronic 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日本的电子爵士的乐队了，成员呢其实包括有了叫做野崎良太以及其他的一些乐手们。而这样的一位野崎，他是最著名的一位了。他呢，其实也曾经在2004年推出过一张专辑，叫做《七色》。2008年呢，也推出过另外一张专辑，叫做《JTK》。其实呢，并不是很高产，但他是把爵士音乐跟电子音乐做了一种非常完整的融合，能够让我们听上去整个的这样的一种两种的音乐氛围啊，能够非常好的无缝衔接在一起。把电子音乐的一些元素跟采样融合到爵士音乐当中，用爵士音乐的一些小手法带给了我们全新的更具有时代感的听觉。当然他们的音乐作品呢，也是当时也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幅和一个销量的高峰，曾经卖出过10万家的这个唱片，在一些个俱乐部当中，尤其呢是在一些个日本和这个英美地区，他们就像一些个 club 当中会特别流行，因为他们有专门的爵士音乐 club。 哎，大家伙在一块儿坐下来去欣赏一些爵士乐手他们的现场演奏，这跟 Blue Note 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到时候我们再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电子爵士的融合风吧。 from the picture， 从画中来。如果画面它会动，那就叫做动画了哈。当然不是这意思，就是说一幅画它应该说是有些主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而像是周围的环境啊、天空啊、云彩啊，哎，它能动。相信朋友们应该都以前刷这个手机时候会发现过一些这样的一种修图的软件啊，就可以把静态的图片动态化，非常有趣。但是好像这样一些软件还不便宜，反正都是要收费的。当时呢也是我花了血本啊，买了一款软件，回来以后试了试，发现哇哦，真的是原来每一个滤镜还要再单独付费啊，我当时就要爆炸了，真是。提到了 Jazztronic， 他的音乐作品非常舒服。刚才这样一段内容呢，我们这样的一幅画面呢，就是能够再有一种非洲丛林探险的感觉，对吧？而提到他的专辑2001年的 Inner Fight 和2003年的 Set Free， 是我最喜欢的两张专辑了，朋友们到时候也可以来去感受一下咯。继续来听音乐， Wake Up Get Up and Get Out Here， 来自于 Lane。想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完整的音乐列表吗？可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列表两个字啊，就可以能够让我看到了，然后会手动回复给您本小时的音乐歌单。 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八幺八购物狂欢周来了，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8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光少年感满满的 Bleaches 带给我们的一首 Roller Coaster。 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在这样一个下午，你会不会去到游乐场去玩耍一下呢？坐一下过山车，对不对？ Roller Coaster 过山车。其实呢，最近来讲，我特别在迷一款游戏，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有会跟我有一样的这种喜好啊，就喜欢玩这种的模拟经营类啊，这种养成经营类的游戏，它就是那种叫做 roller coaster 过山车大亨，它其实就让你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梦幻乐园，你要自己去控制这个乐园当中的，一个是土地的面积，你要去通过不断的扩张土地面积，能够放下更多的道路、游乐设施、餐厅，还有相关的娱乐设施以及相关的功能性设施等等等等。当然，游戏里面它会要求你要进行各种各样的美化，比方说你要用各种各样的绿植、不同形态的装饰品去美化你的乐园，能够让游客们的这个满意度啊能够不断提升。当然也会有不同的任务让你去达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值，然后获得更多的金币奖励和像是红心奖励以及这个点券的奖励。那么像是红心和点券又可以作为这个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一些小的帮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甚至你还可以开通属于自己的这个游客专列呀，不拉不拉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还可以做这个游戏内的一个假明星啊，做个广告的感觉啊，招揽更多游客来到你的乐园里边，做个游乐场的这个场主，特别的开心呢、啊。13:06，继续让我们去听哪一首新歌啊？就是来自于 Dallas K Try It Again featuring Love 六公主，他们的声音怎么样？听了以后真的很会激起我们一种到处去游乐的感觉。And when you gave up on me, I know that I said, go ahead and leave. Oh, do you think we can try again? Try again. Oh, do you think we can try again? Try again. Oh, no. 单新歌欧美流行，这里是节奏驾到 All the Hits Best DJ。 Better let you know now what an animal, what a mess I am now, cause I love you so, yes I love you so down, mess around my soul like a merry-go-round, hold on with meSay hold down a little more time, I'll find the words, I'll find the rhyme. Whoa, hold down with me. Say hold down a little more time, I'll find a way tonight. Best DJ. Baby, hold tight. My baby, hold tight. My baby, hold tight. Baby, hold tight. My baby, hold tight. This is Freeze Max 节奏驾到。 是来自于 A Flock of Seagulls 带给我们的 I Run So Far Away。 听的歌曲的这个节奏，我们真的能够让自己很好的去锻炼一下，但是在午后的时间真的不太适合去跑步哈，因为呢今天气温呢还是相对有点点热的。我们来看看天气的情况吧，因为今天白天呢雨水呢虽然说是短暂的退场了，但是天空放晴之后最高气温也能够升到30度以上，但是好景不长啊，这个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呢，午后也还会有对流云团的发展，也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像是西部的山区影响也更加的明显一些，也要注意一些防范。而明天啊，新一轮的冷空气还会再次开启，将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雨天气。在明天要记得要尽量减少出行，必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雨和防雷电的准备。Sink In 来自于 Amy Shark， 以及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首动心单曲，我非常喜欢的埃尔顿爵士啊，埃尔顿约翰，以及 Dua Lipa 帕姐带给我们的这首 Cold Heart， 两首连放，一起来听。 sing. You never put your love in my brain. Just know I know that I sinking in.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Time till touchdown brings me round. 怎么样 ？Dua Lipa 跟 Elton John 这两位的合作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对不对？再加上有来自于 Panel 带给我们的一个 remix 的电音的混合之后，会发现整个的歌曲呢多了超多的一种现代的气息。以前我们听 Elton John 的声音会觉得有点点老，但这回不一样喽。继续来感受带电的乡村 Story by Galen Crew。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of the dark. The scars I'm gonna leave. define what you look for. Rolling in the Deep 这首歌曲大家都听过对不对，但是这个版本呢来自于 Aretha Franklin，他的翻唱真的很经典，唱出了跟 Adele 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声线的质感，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灵魂爵士的味道。当然了，在这里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已经离开了我们的 Aretha Franklin， 在8月16号的时候呢是他离开我们的日子，这已经过去了几年的时间了，但他的音乐，他当时的翻唱也好，他当时的演唱的那些个过往的经典单曲来讲，始终能够回荡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呢。感谢这样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 Aretha Franklin， 感谢您。稍后我们的节目会继续给您带来更多的欧美流行音乐经典风尚单曲，不可错过。一会儿见了各位，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Only 24 hours in a day, 24 hours can escape. In my head, living there, it could be a real dark place. I got this great cloud over my head, breaking down here in my bed.And I'm running round, round, and round, just to go nowhere. Deep under the surface, I'm smiling, but I'm hurting. No one else can bring this all back to my face. Who's gonna break these bands? I'll be beautiful. Who's gonna love me now? Oh,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ho's gonna pick me up? When I feel like I'm not enough. Who's gonna love me now?Somebody tell everybody all the time. Only got too much energy left in me. And I'm running round, round, round, just to go nowhere. Deep under the surface, I'm smiling but I'm hurting. No one else can bring this all back to my face. Who's gonna break these walls? I'll be beautiful. Who's gonna love me?Let me know. Welcome back， 这是来自于 Kygo featuring Zoe Weiss 带给我们的一首 Love Me Now， 哈，请马上爱上我，爱不爱我倒无所谓哈，爱我们的音乐就好啦。13:3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我们都给朋友们带来这4个小时的音乐的陪伴。希望你呢，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边，还是说在任何的场所，只要能够打开我们的频率 FM 974，就可以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特别适合在周末的一种耳朵的福利 For King and Country Joy 欢乐，音乐里边有欢乐，自己的周末心情呢也得欢乐起来。 This is Rhythmic 节奏驾到。 You don't have to be beautiful to turn me on. I just need your body, baby, from dusk to dawn. you got to knock the talk, girl, baby. If you want to impress me, can't be too firm, mama. I know how to undress me. I want to be your fantasy. Maybe you can be mine. Just leave it all up to me. We can have a good time. You don't have to be rich to be my girl. You don't have to be cool to rule my world. Ain't no particular sign I'm compatible with. Just want your extra time and your kiss. 来自于 Kelly Goster 带给我们的 Kiss， 也是在致敬 Prince 吗？没错，就是致敬当时的 Purple Rain， 当时这样一张专辑。继续来听 Cigala， 他们那首老歌了，算是哈、啊。和 Ken Jones 以及 Fuse Oak 带给我们的作品 Feels Like Home， 在音乐里边，我们可以听到周末的出游的快乐。我们的网友也在说了，说今天的节奏很优美欢快，天气还比较凉爽。当然，在外边的话，有可能会觉得还是回家好，所以 feels like home， 在音乐里边去找寻到家的味道吧。 Tell them, go, go, go, go. Anywhere me lay me at a desk, so me a call home. Well, you feel this love escalating, tell them, just make it go. And you know we live our life celebrating, mad people think they should know. And you know we view this life as a great thing, just let that love a glow. And it's step, it's step, it's step. Forever the good vibes, it feels like home. You tell them again, it feels like home, it feels like home. Live it up to the end, it feels like home. Won't be long. I'll be

说呢，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Love 带给我们的 I Like Me Better， 继续来听一下我们的音乐盲盒该如何玩吧。 Open it now for free 节奏马特 Music Mart， 来找我开一个免费的音乐盲盒吧。 那啥啊，展开盲盒门很简单啊，马上去识别一下你身边的我们正在播放的歌曲，然后把识别的结果发送给我，我们就会进行登记了。每个季度呢，我们会推出来这一季的音乐盲盒到底会是什么，下一首歌曲会是什么呢？对你来讲应该也是盲盒吧，来自于 Kelvin Do You。 想要了解我们本小时的节目歌单的话呢，很简单，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随便啊，回复一下歌名，回复列表，回复歌单都行，我看到了以后呢会手动回复给您本小时的节目当中放送的每一首歌曲的名称列表。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对对了，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8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don't, could you please remind me? Cause I miss how I used to feel. Now you and I, dancing face to face, and the other people fade to gray. If you stop, I'm afraid you'll leave. Didn't know that you would be here, looking like the best I've ever had. Didn't know that we would meet up, feeling like 4 years never passed. Forgot， 我忘了，忘了什么呢？忘了给朋友们回复歌单了吗？没有啊，因为我们的回复时间呢会有点点的久，毕竟是手动回复的嘛。刚刚很多朋友们在13:50的时候呢发回来了，想要刚才一个小时节目的歌单啊，这个有些比较多啊，我得要一个一个回，所以呢，请稍等片刻啊，我要手动给朋友们回复一下上个小时的歌单。当然了，本小时内容我们要给朋友们找到一种缓解驾驶疲劳的这样的一种 feel， 对不对？昨天晚上跟朋友们，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了那个好声音的第四期，对不对？哎呀，王景文哭了个泪娃娃一样的样子，真的是有点点让人接受不了呢哈，心疼他。 Real love， 真爱。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es, real love 啊，给到我们那些值得人很心疼的王静文小朋友。唱歌时候台上毕竟表现太紧张了哈。当时李克勤的一句话，我觉得一下哭成个泪人了，我觉得真的是哎呦痛心的不行不行的。当然我觉得可能在手机端，在家里边，在电脑前去唱歌，给网络另外一段你根本看不见的人去唱歌是一种感觉，但是在台上真的面对那么多的人在现场看着，而且还有那八位导师，真的压力挺大。你说不紧张吗？根本不可能。那以前我也会在每一次上台主持的之前其实都会紧张，但是一张嘴说话呢就顾着想词儿，然后就也就不紧张了，对吧？多多的去练习一下。我们也祝愿那些个新的歌手们能够有更加好的成绩跟未来。 Borns 的一首单曲 Drag My Heart 要始终瞪着我的心啊，对不对？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瞪着心的感觉其实也好也不好。来听 Borns 以及 Mokita 两首单曲。 Light, run into the sound of the light. Ooh. daydream highs I shouldn't linger, but I guess I'm not ready yet. I'm lost in my head, I'm not getting closer. I guess I'm not ready yet. You're still in my head. One day I'll forget, but I'm not ready yet. But I'm not ready yet. I make believe that I'm somewhere else, but I can't get away from you. I can't get away from myself. I never fantasize, so I close my eyes, but I can't get away from you.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tonight. I thought that I'd be alright. Maybe just tell me why this bed feels cold. And your emerald eyes floating on daydream highs. I shouldn't linger, but I guess I'm not ready yet. I'm lost in my head, I'm not getting closer. I guess I'm not ready yet. You're still in my head. One day I'll forget, but I'm not ready yet. 时刻准备着，你准备好了没有呢？ Ready yet， 来自于 Mokita。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想了解我们本小时的歌单的话呢，一会儿我们会在本小时的音乐结束之后给朋友们去亲情的提供啊，继续来听歌。 Josh Fudge When She Gone， 在她消失以后。 We fell apart with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work of art. I know that it's hard. You think that you know me, leaving lonely, I can say that I'm not. Thinking too much, I know that you're crying, missing my touch. But that's not enough, almost have to get coffee just to get it off me. I know that it's rough. I think twice for moving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Making paper planes for you. Making paper planes for you. Making paper planes for you. Making paper planes. found you that skimming pebbles into the air. Do you see me? I found you there, a hummingbird without a care, by the sea, by the sea. Making paper planes for you, making paper planes for you, making paper planes for you, making paper planes. Do you see me? I found you here, moving closer in this hour. Do you see me? I found you here, wishing that I would appear by the sea, by the sea. Making paper planes, making paper planes for you. 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来自于 Joy 和 DJ Drew 带给我们的 Stormy Lov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当然今天就得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在半点之前还有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要送给大家，可以解除一下你的周末的疲劳。是的，一周了，工作日可以说是比较的辛苦，在周五的晚上，很多朋友们经历了堵车之后终于到家，今天可算能够睡个懒觉，然后再开始一下周末的这样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走上自己家的阳台，好好的给自己伸个懒腰，喘一口气啊，拉开窗帘通通风，屋里面的整个的环境才够新鲜。就跟我们每听一首歌曲时候是一样的感觉，音乐的新鲜跟空气的新鲜应该是成正比的，假装来个新风系统，是不是？继续来听歌，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稍后还有另外一首单曲，来自于 One Republic Wanted。 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I could overflow an ocean with the cavalcade of all my tears. And I know it sounds dramatic, but that's just how it feels. She said I'm holding to the notion that I'll find something real. And I just wanna be wanted. Oh, I could use a little love sometimes. I just need to be needed. Oh,Like to know I'm crossing someone's mind. I just wanna be someone that somebody needs. I just wanna be more than a drop in the sea. I just wanna be counting up my karma, and I think it's time to cash it in. So tired of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a mountain of what might have beenSound dramatic, but that's just how it feels.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body to tell me that I'm real. I just wanna be wanted. Oh, I could use a little love sometimes. I just need to be needed. Oh, I'd like to know I'm crossing someone's mind. I just wanna be someone that's somebody needs.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It's been lonely, try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 from 1,000 miles away. And you know me, always overthinking the worst possibilities. Yeah, we both know, in between you and me, there's an ocean, cast away in a sea, and it's frozen. I'm exposed.You see, all I need is a little warmth. Without your arms around me, without you on my skin, without you on my body, I'm sorry, I'm sorry. I don't mean to be desperate or pretend that I'm not torn, but I don't with a sail from the memories I've been collecting. And I'll hold out for the wind to blow me, take me home the whole way in your direction. Yeah, we both know, in between you and me there's an ocean. Pretend I'm not torn, but I don't wanna let go of the things that keep me warm. Without you I'm just cold. Without you I'm just cold. And I need a little fire, and you're my gasoline. Light me up, I'm burning with all these things I feel. I always hold this flame for you, but it's naked on a breeze. So let me in, don't lock me out, don't cast me out to sea. Without you around me, without you on my skin, without you on my body, I'm sorry, I'm sorry. I don't mean to be desperate or pretend that I'm not torn, but I don't wanna let go of the things that keep me warm. Without you I'm just cold. Cold, 来自于 James Blunt， 我们非常喜欢他这样的一种嗓音啊，带有一种特别焦虑的感觉，觉得是饱经了岁月啊。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作品啊，会给朋友们带来一种 Supercar Music Chill Step。14:35，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下半时段，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要跟您继续去分享一下能够缓解一下驾驶疲劳的音乐了啊。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车里边享受着这样的一个天光和太阳直射啊，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稍微的获得一丝清凉。来自于 Michael FK On the Horizon， 以及来自于 Venus Theory Oh Was It Wher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之选，自在动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The Trend of Choice。 4:46，听着这样的音乐，来自于 Asne 带给我们的 Memories， 以及来自 Example 的一首 Atlantis， 亚特兰蒂斯，对不对？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去寻访一下失落的文明，缓解您的驾驶疲劳的 Chill Wave 来了。当然，此时此刻，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来跟随我们的音乐，带着您去走入另外的一个小场景，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傍晚漫步一个湖边。对，当然要注意安全哈。在湖边漫步的时候，可以看看脚下，再望一望远方，抬起头做一下深呼吸，看看周围的树木，也可以极目远眺一下你可能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景是什么样子的。人越少越好，天色越暗越好。当然像这样的场景，如果能够有机会去到更大的湖面上更好一些，比方说去到新疆感受一下赛里木湖，是不是？杭州西湖的话味道会不一样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去海边，在沙滩上感受脚底板和沙粒的摩擦，沙子经过了海水的侵蚀之后拍到了脚面上，一种感觉真的一个字儿，舒服。Golden Night Chill Step 来自于我们的 Supercar Music， 继续分享 City Lights 城市之光，来自于 Avion。

es suficiente. Está mal de la mente cuando está solita que entre. Música para ponerla en ambiente, yeah. Ella quiere que lo hagamos como aquella vez, yeah. Le busco otro trago por si tenía sed. Todo lo que se pone bonito se le ve. Empezamos a pie y ahora andamos en el jet. Vamos a calentar, baby, tú vas a subir y a bajar. No se quiere olvidar, lo quiere recordar, baby, yo quiero entrar. 15分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第四个小时来喽。耳边的音乐刚刚来自于 Benny Blanco 以及 Selena Gomez 带给我们的一首 I Can't Get Enough。永远都不够多，永远都不觉得多，永远都不嫌多。什么东西呢？音乐。对，在周末的空间里边，我们用音乐把它填满，好不好？那来到今天节目第四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 mixtape 的时间到了，欢迎各位，我是 Mr. 长。在这里邀请大家马上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作品，我们今天会听到 The Sound You Need 这样的一个音乐作品的名称，就是你所需要的声音，来自于 Cutlist 节奏。加到我们今天为朋友们来准备的第四小时的上半时段内容，可以说这是来自于 Cutlist 的成员 Ezekiel 他们亲手操刀混合而成的 Progressive House 以及 Trance 风格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电音混音带，它的名字叫做 Emotional。Emotional 能够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些音乐中的情绪，是不是？即便现在没有什么音乐节可以去参加到现场，那是可以来一次空中的云端派对也完全没有问题了。以前我们曾经去过的各种各样的音乐节、电音节，什么 Ultra、什么 Tomorrowland 等等等等啊，虽然说都已经成为了过往和回忆，但是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电波里边享受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人的音乐节，对吗？在车里边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哎，可以舞动一下哈。15:18，这里是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欢迎大家周末愉快。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Thought I almost died in my dream again. Fighting for my life, I couldn't breathe again. I'm fine.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 know it's all my fault. Made you put down your guard. I know I made you fall. And said you were wrong for me. I lied to you, I lied to you, I lied to you.Can't hide the truth, I stayed with her in spite of you. You did some things that you regret, still right for you. Cause this house is not a home. Without my baby, where are you now when I need you most? I'd give it all just to hold you close. Sorry that I broke your heart.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的一首来自于 The Weeknd 的盆栽歌，他的单曲 After Hours 能够让我们再次洗刷了一下对于听觉的这样一种喜爱，真的是这样子啊。 After Hours 总会发现时间当中能够给到我们太多的想象空间。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来自于 Patrick Williams 这样的一位 DJ 带给我们的 Deep Future House 的 Mixtape 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继续进行。首先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Crystal Waters 以及 Richie Profound Grisby Woman Gypsy Woman Sorry Gypsy Woman 吉普赛女郎 Deep Future House 在 Club 里边你会经常听到这个类型的音乐作品 by DJ Patrick Williams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Music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文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5:32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直播到这里了。我们会听到刚刚的歌曲，这是来自于 Zets Dad 带给我们的一首 Boost and Move Muscles Remix Edition。 节奏驾到继续来开始我们的 Deep Future House 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自于 DJ Patrick Williams。 那今天呢，我们不只能够听到混音带本带啊，还能够听到这个我们在 DJ 们他们在混音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个鼓点们他们能够怎么样如何更好的搭在一起。正所谓呢，每一首歌曲它的其实速度是有所变化的，有可能它的 BPM 是在120-128甚至是125，或者说更低一点110-100左右，快慢有别，但它怎么能够把这些歌曲能够更好的完整的混搭在一起呢？它可以调节整个这样一个歌曲的速度，它的节律，它的 tempo， 而通过这个 DJ 台就可以能够完成这些东西。但是这要求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听辨能力啊进行相关的调节。当然这还是处于一种 vinyl 模式，就是说我们的所谓叫打碟机啊，就是这个 DJ 台它自己是可以切换模式的。你就好比是可以用手再直接搓黑胶，快一点慢一点转速可以调节，对不对？但是如果用是数字化的打碟机或者是这个控制器的话，那么就简单多了。所以现代化的 DJ 们他们更加愿意去使用一些个数字化的控制器的 controller 啊，进行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而其实呢，更多的说唱类的啊，嘻哈类的歌曲 DJ 们才会使用更多的 squash 的技巧，以及使用 vinyl 模式进行搓盘，对不对？稍微深了一点哈，我们继续来听音乐。 Deep Future House Deep House Future House 这类型的朋友们的 DJ 通常都会使用的是 digital controller。 继续来听 Go Deep， 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一下电子音乐 Deep House by Janet Jackson。 Can't get enough, so stay with me. It's sound like we got big plans. Let's drive around town on tenpins. And you need to know, you're the only one, alright, alright. And you need to know that you keep me on my mind. 42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来到了这样的一首单曲，这也是来自于 Spinning Records 这样的一个电音厂牌当中非常知名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制作人 Lucas and Steve featuring Fascinate 带给我们的一首作品叫做 Blonded、就是我们视而不见但是却要很想在爱情当中抓住那个他，把他赶紧带走，对不对？很多时候呢，自己是很纠结又焦虑的。但是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首作品，耳边的音乐来了，它的名字叫做 Homeless， 无家可归。话说如果被爱情所放手的那个人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叫做无家可归呢？我的妈呀，这么一想可太惨了。 it's Friday night and I feel alright. The party's here on the west side, so I reach for my 40 and I turn it up. Designated driver, take the keys to my truck. Hit the shore cause I'm faded. Honey's in the streets, say money, yo, we made it. It feels so good in my hood tonight. The party's underway, pop party's underway. So it feels so good. 陪着自己的周末出行还开心吗？15:45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波的天气的情况啊，因为明天白天的新一轮的冷空气将会再次开启，所以明天还将会有全市性的雷雨天气，而且恰逢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呢也可以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变化的时刻的预报，雨天切勿涉水驾车，而且要避免前往山区等地的灾害隐患的区域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雨刷器该修的要修一修哈，这个玻璃水呢该加满加满。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的具体预报啊，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天还是不错的哈，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指数条件等级为2级。所以呢朋友们在今天出门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周边的这个建筑物啊，啊包括像是地理的位置啊，哎哪里可能会有一些个积水的风险，以后注意的走过路过就叫人避开啊。15:47了， Patrick Williams 带给我们的电音作品，一首接着一首继续来听，现在耳边的作品呢叫做 The Party This is how we do it， 是的，云端的派对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的心跳组合 John Stone featuring Montel Jordan， 稍后还会有另外一首单曲叫做 I'm to the morning by John Stone Remix Edition，原曲的 DJ 呢叫做 Chris Cross Amsterdam。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循环往复这样的一种 loop 的音乐呢，特别适合我们朋友们在驾驶的时候，在出门的时候呢，戴上耳机或者说是在车里边自己听着这样的一种音乐哈。脚底下这个节奏呢要踏起来哈，抖腿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控制不太住，对不对哈？节奏驾到，进入最后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特别感谢大家热情的光临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哈。同时也欢迎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全新改版之后，搜索一下更加丰富的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等频道，让我们来一次听个够。同时呢，聊天室也可以开放，跟我们的主持人进行互动。另外还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听听 FM 升级到 5.0 版本，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里面隐藏的有3处的抽奖入口，包括有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都是等你拿走的这些奖励。此外，稍后的节目将会是能量音乐啊，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在路上听着节目的时候，喜欢把音量开得比较大，但是也千万要注意一下，控制好音量才行哈，不能够一味的加大音量，还是要听得见周围的声音才行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先告一个段落。想要了解我们本小时的音乐列表的话呢，可以来现在啊，在3分钟之内赶紧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两个字，回复歌单，我会给您手动发回去本小时的音乐列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没错，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我会给您回复一下本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混音带的名称列表啦。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连续4小时陪伴你，陪伴你自己。节奏驾到，明天见，拜拜各位。 Turn it up, we are gonna take you back. This is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8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